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民主刚果、尼泊尔、德国、波兰、尼日利亚、秘鲁等国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赴现地指导火星石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的消息，和他同贡献于火星石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成功的成员合影留念的消息。塞尼加尔的《人民报》、几尼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平壤金正书缫丝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印度的《世界镜报》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实现现代化的平壤粮食加工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柳京泡菜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